在手中融化成诗篇白，把爱装进礼物等你来拆，愿望清单中你是我最想要的未来。穿上你的上衣，霓虹灯的倒影，冷风里向你靠近，褪色气息降雨。You look so wild wild， 不论都在回头看你，三天也乱了心跳。Let me take it out out。